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颍州至长安的距离不短，几乎相当于纵穿半个北周的距离，但以燕无师的轻功，若想要在两天内抵达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打从收到燕无师的传信之后，大弟子边延梅就赶紧命人打理师尊在京城的府邸，以便燕无师抵京便可立时住进去。燕无师在朝廷没有实职，只因周地已重，所以挂了个太子少师的职衔，虽说此职掌奉皇太子，但皇太子宇文赟自有博学朝臣与东宫属官教导，不至于需要劳动燕无师。为了表示重视，周帝还特地赐下宅地，以便燕无师在京时可以居住。幻月宗不缺钱，燕无师在长安自有府邸，少师府反倒不常去。虽说婢仆陈设一应俱全，但久无主人难免粗疏。这次燕无师指明要回少师府住，边延梅这才急忙重新布置一番。谁知等了好几天都没等到师尊的人影。边延梅有些奇怪，但以燕无师的本事并不需要他过多担心，指不定对方只是路上有事耽搁了。只是这阵子周帝那边频频传召边延梅进宫，屡屡询问其燕无师的行踪，希望能快些见到人，边延梅这才几次派人在沿途驿馆等候，以便获知师尊何时能入京。直到今日三月初三女儿节，女子倾城而出前往郊外踏青的日子，她方才收到洛州那边驿馆先行一步传来的消息，说是燕无师预计这两日便能到。师尊到来，弟子自然要出营，边延梅特地将这几日的事情腾挪到一边，亲自出城去等。不过不巧得很，今日因为女儿节的缘故，人特别多，不仅平民百姓的小家碧玉出来踏青，那些大户人家乃至达官贵人的千金侍女也都乘坐马车出城，加上奴仆如云，商旅往来，简直堪比上元灯节的场面了。人流涌动，接踵摩肩。这种情况下，边延梅就是武功再高也派不上用场，除非他想直接踩着人家的脑袋和马车顶盖跑过去，但这样无疑也会招来不少麻烦，而且也未必就快上许多，所以他索性弃了马车步行。随身侍从纪英跟了他不少年，边延梅在京城时的起居基本都是由他打理，忠心耿耿，武功也不错，死活要求跟着。边延梅想了想也同意了，二人避开人群抄小巷走了远路，在城门那里仍旧被马车堵了好一会儿才得以出城。城外三里处有个茶亭，因陈设简陋，没什么踏青的人在此驻留，但若有人入城却正好能看个清楚。边延梅进茶亭要了两杯茶，与纪英一道坐了等。 郎君，我们会不会来晚了一步？燕师已经入城了。 不会吧，我们来得早，且等一等也无妨。你也不是头一回见师尊了，何须如此紧张？师尊又不会吃了你。 小人上回因做事不周，受了燕师教训，只盼这回不要再被训了。 放心吧，若师尊发现你不是幻月宗门人，顶多就是被杀，不会被训的。 啊，郎君，小人听不懂您的话。 你模仿纪英的言行举动的确功力不凡，连我都差点被瞒了过去，可惜你偏偏出了一个天大的漏洞。 哼，还请指教。 纪英对师尊又敬又怕，惧怕还要居多，他是绝不会主动提出要跟我出城来迎接师尊的。你别处都学得十足，偏偏漏了这一点。哈哈哈哈 哈。不愧是燕无师的大弟子，不过我本来也没想过要一直瞒着的。 你是何人？纪英呢？ 以你的聪明，难道猜不出我是谁？若能猜出我是谁，又何必还问你家仆从的下落？ 大家都是老冤家了，怎么能相见不相识呢？ 合欢宗，你是霍希京？ 霍希京的换脸术臭名昭著，被他剥下脸皮的人自然不可能还活着。季英虽然有武功在身，但肯定是打不过霍希京的。上回沈乔陈宫遇见霍希京，若非被白荣中途打岔，他们也不可能逃得掉。没人说得清楚霍希京的实际年龄，也许是三四十，也许是五六十，他每隔一段时间总要换上一张新的面皮，而且专门挑年轻漂亮的人下手。这些年被他剥了面皮的人没有几百也有几十，是以无论正邪两道提起霍希京都不会有什么好脸色。当然合欢宗以媚术采补著称，名声本来就没好到哪儿去，但像霍希京这样人人厌恶甚至恨之入骨的，也算是名声败坏到一定境界了。 偏老弟何必露出这样的表情啊，说起来咱们也算是师出同源，这些年一直没机会见面，我还想好好找你叙一叙交情呢，可不是来找你打打杀杀的。 季英跟随我数年，你一出手就剥了他的脸皮，杀了他的性命，我若不为他报仇，今日就不姓边。 边老弟别误会，当日看中季英这张脸皮时并不知道他是你的人，等脸皮剥了一半他才说。你看当时就算我罢手，他那张脸和小命也保不住啦，倒不如便宜了我，反正有这张脸在也能让你时时缅怀。我今日奉吴师之命来拜见令师，正是有要事相商。 他压根没把季英这条人命放在眼里，原以为自己将桑景行的名头抬出来，边延梅总要忌惮几分，谁知对方二话不说直接动手。边延梅并指为刀朝霍希京划过来，真气犹如实质，森森寒气当头劈下。霍希京差点就着了道，连退数十步方才有余地出手，但对方却紧追不舍，招招俱是凌厉破人，小小茶亭瞬间成为战场，二人周遭桌椅悉数变为废墟，东家与客人吓得纷纷躲闪，不一会儿跑了个没影没踪。同样是春水执法，燕无师带着不可一世的霸气，边延梅则偏向凌厉，他将幻月宗的幻月刀法与执法相结合，无刀胜有刀，神如秋水荡漾，势若只手分山，血光开道，尸骨填川，四面八方无一丝遗漏。霍希京师从天下十大高手之一的桑景行，他本人又肯舍下脸皮巴结屈奉师父，还常给师父找些漂亮女子，算是桑景行跟前得脸的弟子，平素都是横着走的，否则以他成天剥人脸皮的恶行，早就被仇家抓去五马分尸了。事已久而久之，他也自我感觉良好，并不将边延梅放在眼里，心想燕无师这个大弟子负责打理幻月宗与北周朝廷的关系，平时又大多与那些朝廷官员打交道，身上甚至还有官位，整日勤于动脑疏于动手，武功未必多么出色，谁知轻敌大意给自己招祸，他虽然一时半会儿不会被挟制住，但想要占上风也不是那么容易。边延梅存心取他性命，并不因大家都是魔门出身而留情，只是霍希京的武功摆在那里，双方交手数百招，谁也奈何不了谁。边延梅虽略占优势，却也仅止于此。霍希京打得有些厌倦，正思忖要打还是要留，继续打的话也许可以去控暗算边延梅，再以他来威胁燕无师就范，或者将其带回宗门交给师父，也算功劳一桩。不过大家出身魔门，谁都不是什么天真善良的主，想要暗算对方并不容易，霍希京打了半天也找不到这个机会。就在此时，他耳边忽然传来淡淡一声， 这样的货色你若都拿不下，也妄称我燕无师的弟子了。 霍希京耳边顿如轰然炸开巨响，胸口猛地一震，差点呕出血来。他心头大骇，面容失色，再也顾不上其他，拔腿就要溜。正是这一刻的分心，让边延梅看到了机会，一掌拍向霍希京的空门，后者啊的一声往后飞出，却在半空翻了个身，还想趁隙逃走。谁知跃至半空的身体生生停顿了一下，紧接着就直接重重摔落在地上。 霍希经捂着胸口喘气，眼睁睁看着一名面容俊美的青袍人出现在不远处的树下。他身边还有一人拄着竹杖，看似身体不大好。毫无疑问，那个青袍人肯定就是燕无师了。霍希经对漂亮的人脸有种超乎寻常的执着，一看见他身边的人，马上就认出对方是当日自己想取面皮却被白绒坏了好事的那个人。不过此时此刻，他无论如何也对那张脸皮兴不起半点兴趣了，因为他连自己性命今日能否保住都还不知晓。 燕宗主安好，在下霍希经，师尊桑景行命我前来拜会您老人家。 那些曾经被他剥过脸皮的冤魂，只怕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，残暴嚣张的霍希经还会有如此低声下气的时候。正所谓恶人还需恶人磨，眼下霍希经就恨不得将自己缩成一个球钻到地缝里，最好让对方看都看不见的。 老人家，难道我很老吗？ 弟子见过师尊，师尊这些日子可安好？ 哼，你成日与朝廷官员打交道，想来早已疏于练武，以至于连这种货色都打不过。 师尊教训的是。 被称为货色的霍希经脸色震青震白，心头大恨，又不敢说什么。燕无师一出现，他就不指望自己能在对方手底下占到什么便宜了，为今之计只有溜之大吉。但怎么跑也是个问题。趁着师徒俩叙话之际，霍希经的眼角余光不住搜索四周，寻找最有利的逃跑路线。他杀了人家徒弟的下人，当师傅的就算不出手也不会拦着徒弟报仇，大家都是魔门出身，谁也不比谁清白多少。霍希经知道边延梅不可能忽然善心大发放过自己，但有燕无师在，他想逃走几乎不可能。霍希经眼珠一转，余光瞥及站在燕无师后面的沈乔，他计上心头，说动就动，腾地抱起，整个人朝沈乔扑过去。但他很快就会知道，这是他最错误的一个决定。 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